云，知是恶，月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竟何如。山东宰相山西将，彼丈夫兮我丈夫。历史啊，是一个幽默大师，他总是漫不经心地开着玩笑，让人感到他深不可测，变化无常。话说刘秀剿窥孝灭公孙述之后，终于统一了天下，实现了四海臣服的夙愿。他28岁起兵，到现在已经43岁了。15年艰苦又残酷的戎马征战，扫平大大小小的土皇帝，终于结束了豪强割据的局面。他成为这块领土上唯一的一个统治者了，让中国又一次走向了统一。多少艰辛换来的结果，多少泪水浇灌的花开，多少感动化成的点滴，在这一刻终于化作相思泪，开出幸福花。15年来啊，无论是处于险境还是顺境，很多人都会对他提到成功两个字，但是每一次呢，刘秀都会这么回答：成功在路上。是啊，没有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刻，成功都只是在路上而已，不能停也没办法停，否则一切都将前功尽弃。现在呢，按理说统一了天下，雄霸天下的刘秀应该摒弃这句口头禅了，可是刘秀还是那个刘秀。这句话呢也经常说，就是更加浓缩和精炼了，由5个字变成了3个字，在路上。的确，刘秀现在已经算是很成功的了。去掉成功这2个字很容易理解，但是在路上这3个字就让人有点不明白了。啊，这天下都是你刘秀的了，还有什么在路上可言呢？但是刘秀现在的确还是在路上，在回归故乡的路上呢。建武17年，也就是公元41年，平定了天下之后，刘秀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回故乡。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冬啊，北风呼呼地吹着，像寒魔在狂舞一般。寒冬、大雪、北风，丝毫不能阻挡刘秀归乡的脚步。曾几何时啊，压在身上命悬一线的几座大山都没能压垮他，这点风霜雨雪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要知道刘秀已经10几年没回过故乡冲灵了，光阴荏苒，常年的金戈铁马练就了刘秀的铮铮铁骨，但是刻骨铭心的却是故乡情啊。就像费翔《故乡的云》里边唱的那样：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。 我们都知道，在公元前195年，刘邦击败了淮南王叛军，命别将追杀，自己便道还乡，召家乡父老欢聚，那是把酒言欢，好不热闹。趁着酒兴，他吟出了堪称千古绝唱的大风歌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随后呢，刘邦给了家乡人一个特惠，免除沛县世代徭役。结果他回京的时候，受到了家乡人十里相送的礼遇，并且世代感恩于他。刘邦这一趟是名利双收，不虚此行啊。那么刘秀回乡又能弄出什么新的创举呢？闲话不说了，且说刘秀风风光光地回来了，父老乡亲当然十分给面子，首先来了个十里相迎，规模隆重而热烈，气氛热烈而和谐。此情此景，刘秀自然是感慨万千，非常高兴。都说皇帝一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同样的道理啊，皇帝一高兴，说话很给力。只见刘秀高兴之余，大手一挥，说了一句：“大摆筵宴，宴请父老乡亲。”大鱼大肉的，免费连吃带喝好几天。父老乡亲高兴了，父老乡亲一高兴，说话同样很给力。父老乡亲的话匣子一打开，就像泛滥的洪水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刚一开席呀，无非谈一些感激之类的恭维话，到后来是越聊越有劲儿，越聊越开心了，慢慢的就无话不谈了。都说言多必失，说着说着就把刘秀的老底儿给揭出来了。还原他们的话呢，大概就是说，文叔从小就诚实可信，诚信待人，礼貌待人，跟人打交道又爽快又柔顺，真没想到啊能有今天的成就。按理说呢，对皇帝说这样的话，那属于大不敬啊。可刘秀听了之后却不以为然，哈哈一笑，哈哈哈，柔是我的武器，因为呢柔我才打下了天下，现在我治理天下呀，也打算采取柔术。说着呢，刘秀马上就给父老乡亲三个优惠政策：一是把冲陵乡改成了张陵县，现在由乡改镇，那都得达到经济和人口一方面的条件，经过上级领导层层审批，这才能通过。而现在这冲陵呢，一下子就由乡变成县了，那上升的速度比广东上海经济特区还快呢。乡改县无疑是一项改变家乡人面貌的达标工程。第二是免除徭役，这个就很好理解了，也就是说以后家乡人都不用交粮食，不用纳税。刘秀的这个提议等于直接剽窃了当年刘邦的做法，当然这个提议也是最实惠，最让家乡人看得见体会得着的。免除徭役无疑是一项造福家乡人生活的效益工程。三是大型建筑，对老家的宗庙和祠堂进行重新修建，打造一流的皇帝故居，此后带来的红色旅游业进一步促进了家乡人的经济和发展。大型建筑无疑是一项提升家乡人形象的惠民工程。三管齐下呀，家乡人对刘秀自然是感动得一塌糊涂。刘秀这次回乡也是成功的，虽然没像刘邦那样吟出一首千古绝唱，但是后人却用千古绝唱来歌颂他。 汉武秦皇中华土，江山代代一心主，唯独我剩半丝情，陪你同游西赵处。打天下难，守天下更难，雄才大略的刘秀当然知道其中的道理。刘秀在建国之前出镇河北的时候，就首先清除苛政，礼节冤狱，罢除贪官，延揽人才，广施恩泽，取悦于民。东汉王朝建立之后，刘秀面临的是百姓虚耗、食有两存的残破局面，他就顺应民心，实行宽松的统治政策。在家乡实行了三不优惠政策之后，刘秀在治理国家方面也来了个怀柔三步走。第一就是减轻赋税，家乡都免税了，为了恢复因战乱被破坏了的萧条局面，刘秀下令实行三十税一的田赋制度。什么叫三十税一呢？就是说农民收300斤粮食，交10斤公粮。这是当年文景之治的时候休养生息、减田租最优惠的政策了。与此同时，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，刘秀都要下令减免徭役，对那些鳏寡孤独不能自给的，官府经常发给粮食。要知道刘秀虽然出生在皇族，但成长在民间，在革命之前呢，曾经常年在农田里锄禾日当午，知道汗滴禾下土是怎么回事。他知道啊，再苦也苦不过农民，知道再穷也穷不过老百姓，知道只有得民心，才能让天下长治久安。第一步呢，就是想从根本上解决天下老百姓的温饱问题。第二步是精简机构，因为王莽篡夺了皇帝之位，常年的征战，全国人口在战乱当中减少了80%啊，人少了，官位和机构就得减少，要不然那么多的公务员，那么多当官的，都得财政拨款呢，也够政府的呛。更何况税收什么的都减少了，那当务之急就是压缩开支啊。建武6年的6月，光武帝刘秀下令设官制吏，是为了奉行皇帝法令，为天下百姓谋取福利。如今百姓遭难，户口减少，而县官吏职还如此繁多，自令各郡、国、县削减吏员，县级机构不够设置长吏的，就可以撤减合并。这一年，裁并了400多个县，合并了10个郡，当官的编制减少到10%，裁减大小官吏大概得有几万人。在封建社会，能够这么大规模的精简官吏，那是少有的举动。另外，他又恢复了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刺史制度，除了首都和京畿地区之外，其他12州每州设一个刺史，遵照皇帝的命令，代表中央巡行郡国。这不仅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，而且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。他这第二步走啊，就是打造一支和谐精干的官场队伍。第三步呢，是解放奴婢。奴婢问题啊，是秦汉以来的重要社会问题。刘秀称帝之后，从公元26年到公元38年，曾经先后9次颁布诏令解放奴婢，并且严禁虐杀奴婢，敢于阻挡者予以严惩。公元26年5月诏令颁布，民有出卖妻子，其妻子想归父母者，从其便， 如主人刁难，按律令论处。建武六年诏令，王莽时吏民被当成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，一律免为平民。公元三十一年诏令，吏民因饥饿战乱沦为奴婢妻妾的，去留自便，强制不让走的，以卖人罪处置。建武十年诏令，取消奴婢因射伤人处死的法律。公元三十五年二月诏令，天地之间人为贵，杀奴婢者罪在不赦。同年六月又发诏令，治酌处罚奴婢的，按律治罪，被伤害者免为平民。公元三十六年诏令，龙蜀的人民被劫为奴的，如要离去，一律免为平民。公元三十八年诏令，一梁二州奴婢八年来向官府上诉者，一律免为平民，也不必偿还卖身钱。这个政策是针对积存已久的奴婢问题，在严重缺少劳力的情况下，免奴婢为庶民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具有积极的作用。特别是诏书中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点，尊重奴婢的人格，提高奴婢的地位，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，具有进步意义。总之啊，使大批奴婢获得了自由，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。如果说刘秀用武力平定了天下，那么这三步走无疑是安定了天下。刘秀在安定天下百姓的同时，还不忘做另一项工作，那就是强化皇权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。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措施，以此来巩固统治。归纳起来又分为四步走。第一步是加强中央集权。刘秀提高尚书的权力，把尚书由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官员变为政务官员，设置尚书台，掌管全国政令，直接对皇帝负责。他又限制三司的权力，是哪三司呢？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，让他们呢各有职掌，各负其责，不可逾越，并且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，有时候甚至只是充数而已。他在宫廷之内设置中常侍、黄门侍郎、小黄门、中黄门等宦官职务，由他们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，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等职责。这样呢，尚书权位高低，三公有职无权，宦官只供驱使，大权就都在皇帝手上了。这得说明一下，宦官虽然只是供皇帝驱使的，实际上权力可就大了，位卑而权重，代表中央监察地方，这就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祸根了。第二步是废除地方的兵权。长期的戎马生活使刘秀迫切希望摆脱鞍马劳顿的辛苦，体会西间思乐的幸福。长期的动荡混战使他希望尽快恢复生产，重建家园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崇尚和平之道的他，除了建国初十几年剿匪需要之外，当政的三十三年当中没有主动发动过任何战争。与此同时呢，刘秀还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，财官、骑士、楼船，撤销了地方军长官郡都尉，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，从事农业生产。中央军队称南北军，由中央直接控制，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京都兵担任， 这样一来，既有利于把军权集中在中央，又能防止地方上的叛乱。在西汉200多年间呢，外戚曾经多次专权，对汉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有两次呢，一次在开国之初吕后专政，另一次是西汉末年，外戚王室由攻而亡，继而居舍称帝。刘秀亲身经历了王莽窃位所带来的灾难，所以他对外戚十分的谨慎，格外的提防，他就开始限制外戚的权力。第四呢，是力倡儒学教化。刘秀是个力倡教化的儒者皇帝，一是重视，不但自己学儒学，而且号召朝中文武大臣一起学习。王莽天凤年间，刘秀曾到长安跟随中大夫庐江人徐子威专门攻读尚书，但是他绝不固守易经，而是力求通览博学。在天下未平、战事频起的时代，他也力争做到一有空就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，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是经学博览，正是文辩，前世无比。平定天下之后，刘秀知道啊，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，靠的是武将，而治理天下更需要远见卓识，靠的是文官。他就下令广泛收集整理古代典籍，以达到采求阙闻，补缀漏佚的目的。迁都洛阳的时候，干过好多事儿，把书啊就拉了有2000多辆。他还培养兴办了大量以儒学为主的学校。公元29年，刘秀在洛阳城门外兴建起了第一所国家级的一流大学——太学，设立五经博士，恢复西汉时期的14博士之学，引得饱学之士、民间高人是接踵而至。在他的倡导下，不仅中央设立太学，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，兴养蓄之教，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雨后春笋般的兴起。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，都是为儒学的传播、教化、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。第三是重用，刘秀在揉兵权、揉功臣的同时，开始选用大量柔弱的儒生为官吏。可以说，刘秀走上了一条自主培养人才的新模式、新标本，开创了历史的先河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航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车你变成我， 也想飞翔，也想像你一样不害怕跌落的悲伤。 我想你会和我一样， 我喜欢星光，喜欢悄悄地站在你的身旁去陶醉。 我会把最亮的那颗给你， 能否像你，能否像 我在未来等你，为你喝彩在灯光的暗影里。 我会寻找你，我的光彩应该是你的。 我在未来等你，把这些话悄悄地送给你。 我会哭着拥抱你，我知道

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呢，想必大家都很熟悉。说的是在宋朝初期，宋太祖组织了加强中央集权，同时避免别的将领黄袍加身篡夺自己的政权，所以呢就组织了一场酒宴，在酒宴上发表了意见，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要求高阶军官们交出兵权。结果第二天，石守信、高怀德等等这些有功之臣都声称自己有病，纷纷要求解除兵权。宋太祖欣然同意，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，到地方上任节度使，并且废除了殿前侍官和侍卫军马总指挥司。这次事件史称为杯酒释兵权。却不知道啊，赵匡胤的这一招其实是学人家东汉刘秀的，只不过刘秀的招数更加含蓄，更加老道，更加全面，比杯酒释兵权更加好听，叫做柔兵权。众所周知啊，开国皇帝和开国功臣之间的关系很是复杂，是君臣也是兄弟哥们儿，那不是一般的铁。现代有人用四铁来调侃铁哥们的标准呢，一起同过窗的，一起扛过枪的，一起嫖过娼的，一起分过赃的。刘秀跟他的这些开国功臣呢，同过窗的不少，扛过枪的，分过赃的，那一个都不少。同呼吸共患难，正是因为这样，开国皇帝和功臣们的关系很铁，很微妙。微妙到什么程度呢？如果稍有处理不当，就会危及皇权。刘邦对此采取的措施是诛杀，以彻底防止政权不稳。毕竟这个办法最稳妥呀，死就死了，死人再也不能对我构成威胁了吧，死人总不能来跟我争权夺位了吧。但是这种手段太过于残忍了，毕竟这些功臣呢，为什么叫功臣，都是有功之臣，以德报怨，善莫大焉，反过来以怨报德，恶莫大焉。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敌国破，谋臣亡。这是韩信临死之前的呐喊，是凄苦心酸，孤立无援，死不瞑目啊。刘秀显然不是刘邦，他不会像刘邦那么铁血无情。他登基之后马上玩起了知恩图报的把戏。功臣可以按单个字来理解，一是功，而且功不可没；二是臣，永远的臣子。人家有功你就得奖赏啊，但是又不能什么都给他，否则一旦他的权势太大，翅膀太硬，就会飞出林子单干。既要报恩，又要防止功臣们的势力做大；既要奖赏，又要防止功臣们骄傲自大，目空一切。总之啊，刘秀做到了得体、得力、得当。首先是以重赏代替重用。刘秀对功臣当中 除了个别有比较高政治才能的仍然加以重用之外，对绝大多数功臣采用的是重赏代替重用的办法。要想封妻荫子，要想荣华富贵，都是小菜一碟，但要实职实权那就难了。比如马成，在刘秀征讨河北的时候，他是弃官步行追到满阳，才追上了刘秀。他杀李宪，败亏嚣，破河池，平定武都，曾被封为平叔侯、扬武将军。再如马武，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草莽英雄，但是在战斗中却每次都冲锋在前，勇猛无敌，屡立战功。刘秀称帝以后，拜他为侍中、骑都尉，奉山都侯。刘秀有一次和功臣饮宴欢聚，他就问了，如果你们没碰上时局大变动，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啊？马武不加思索地说了，我有勇力有胆量，可以当个守卫，专管捉拿强盗。刘秀一听，笑着对马武说了，你呀，只要不做贼，不被人逮住，能当上一个乡村里的亭长，那就很不错了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刘秀跟这些功臣之间的密切关系来。尽管如此，刘秀仍然只是蒋公封侯，让他们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却坚决不给实际权力。都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在刘秀眼里就是防臣之心甚于防川。第二是退居二线不如直接退休。跟现在很多企业联手骗保骗购不一样，刘秀是主动鼓励和支持朝中文武百官提前内退，免费享受安置房和经济适用房，并且信誓旦旦的承诺，什么公积金呐、养老金呐、医疗保险呐，一样都不少你的。在刘秀的政策影响之下，有着赛韩信之称的耿弇，在35岁的时候就提前退休了。据说刘秀奖励他的是一块儿孙三代都可以用的免死金牌。与此同时呢，刘秀还大力开展下基层转作风活动，鼓励功臣们下去任职，并美其名曰体验生活。耿纯就是第一个带头交出兵权去邺城锻炼的，结果在基层勤劳耕耘、无私奉献，竟然成了一方名士，受到了万民敬仰。当然了，对于那些既不主动内退又不愿意下基层的，刘秀采取的措施是雪藏，让他们退居二线，空有职务却没有实权，成了不折不扣的摆设。第三是联姻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开国皇帝刘邦的夫人吕后，为了打造自己的吕氏王朝，乱点鸳鸯谱，吕家的儿女和刘氏宗亲子弟大搞联姻，是男孩娶对方的姑娘，是姑娘嫁对方的男孩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可以说吕家刘家联姻打造了强强联合的模范和典型。此时的刘秀呢，把吕氏的招数复制过来了，他和手下的功臣大搞联姻，皇子娶功臣的女儿为妻，女儿嫁功臣的儿子为妻。这其中很著名的就是名将马援的小女儿嫁给了刘秀的儿子，后来成了一代皇后。这三招一起用，刘秀在柔字功夫上可是真正的下足功夫了，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。开国功臣要么被刘秀的糖衣炮弹给击中了下去了，要么就成了刘秀的亲家。总之啊，通过柔兵权， 刘秀成功地处理好了这些烫手的山芋，把兵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。出台了这么多的制度，面对这么多的条条框框，可实施起来呢，刘秀也并不是一根筋走到底的。面对着对与错、是与非，刘秀的做法很人性，凡事不求做到最好，但求做得更好。在重用和赏罚当中，他始终把握着一个度，以智归人，以理服人，以情感人。与此同时呢，他还特别注重重臣和重臣之间的关系处理，以和为贵，以和为本，以和为美。在这儿呢，就得说说刘秀以化骨绵掌的柔功，化解了大功臣寇寻和贾复之间的矛盾。寇寻前边已经说过了，刘秀把他比喻成了萧何。刘秀当年西征刘玄的时候，正是因为寇寻坐镇后方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，才开创出这么一片天地来。可是这个河内太守却因为一步不慎而丢了乌纱帽，原因只是他的一个部下越级向刘秀打报告。这个部下打小报告倒也罢了，但是偏偏又让寇寻给看见了，于是呢，他把这个人连同小报告一起就给扣下了。就这么一件芝麻大的事儿，却被刘秀给知道了。刘秀就想啊，有人向我汇报，你却把人给关起来了，莫非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？一怒之下，寇寻就被免职了。摘了寇寻的乌纱帽，刘秀转念一想，不对呀，不能因为一件事儿就来个一票否决。于是他马上又给了寇寻一个新帽子，颍川太守，让你到基层去锻炼去。寇寻也没自暴自弃，相反，在颍川干的是风生水起，得到了那里老百姓的拥护。可是就在百姓对寇寻的一片歌颂声中，却夹杂着一个很特别的声音：寇寻，你这个乌龟王八蛋，别让我见着你，见着你一定剥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是谁这么说话呢？发出这个声音的是贾复。贾复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，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全才。当年刘秀在河北征战的时候，有一次贾复在战场上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，却还是难分伯仲。为此呢，刘秀很怜惜士兵们的身体，决定先罢战，吃完饭以后再打。但贾复却不，坚持要破了敌再吃饭。为了鼓舞士气，他扛起大旗冲进了敌军大营。在他的鼓舞之下，士兵们信心大增，个个是以一当十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。刘秀就发出感慨了：乃真勇士也。每一次打仗他都身先士卒，长此以往，刘秀就对他进行雪藏了，不到万不得已不派贾复去战场。原因是怕他太过勇猛，刀剑无眼呢，在战场上有个什么闪失。由此可见刘秀对他的器重和厚爱。刘秀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，果然有一次贾复在战场上受了重伤了，医生见了都摇头。刘秀听说了，就赶紧来看望贾复。为了让他能安心的去，刘秀还给了他一个承诺：你老婆现在怀孕了，如果生个男孩呢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他；如果生的是女儿， 就让我儿子来娶她。刘秀不知道啊，就是这么一句话却创造了奇迹。贾父不但奇迹般地挺过了鬼门关，活了过来，而且还对刘秀更为敬佩。后来在东西南北乱的时候，贾父主动要求去平定最为棘手的郾城。刘秀曾经派多名将军都没能啃下这块硬骨头，虽然担心，他还是答应了。贾父就是贾父啊，他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了，很快就平定了郾城。接下来贾父继续向周边地区开进。而正在这时呢，却挨了寇寻以及闷棍。原因是贾父有一员部将在颍川残杀了无辜百姓。虽然说是乱世，但寇寻却是颍川的青天大老爷，他马上派人把这个人给抓起来了。这个人很快就把杀人的事实进行了招供，供也招了，押也画了。接下来寇寻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，把他押到大街上游行示威了一圈，送上了断头台。原本寇寻秉公办事，杀一个罪犯无可厚非，但问题是寇寻的游行示威直接伤害了贾父。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呀。贾父觉得自己这回脸丢得太大了，于是在路过颍川的时候对自己手下说出了一句狠话：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寇寻。面对贾父的公然挑衅，按理说寇寻应该避其锋芒躲起来才是，可寇寻就是寇寻呢，他不是蔺相如。和廉颇出现间隙的时候，看见远远就驱车躲避。当听说贾父的部队要经过颍川，他非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，而且准备了丰盛的酒食供他们食用。贾父本来一见寇寻就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但眼看有这么多好吃的，他决定先填饱了肚子再找他来算账。可是等他们吃饱喝足之后，早就看不见寇寻的人影了。而且此时再去找寇寻的麻烦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。贾父之所以会对寇寻说出要杀了他这样的狠话，原因就是觉得寇寻没给他面子。但是寇寻好酒好肉地招待他，正是弥补他失去的面子。接下来就轮到刘秀来做和事佬了，他把两个人招到京城，来了个我们约会。两个大老爷们一照面，结果呢谁也不理谁。这时候刘秀说话了，他说：你们一个都不能走，我看你们两个人是绝配呀。接下来刘秀现场调解，左右逢源，消除了两个人的误会。果然在出宫的时候，贾父和寇寻的手是紧紧相握，似乎是再也分不开了。刘秀调解大获成功，尽管是两个大老爷们断背山的故事，但是信心大受鼓励。接下来他再接再厉，上演了现实版的《非诚勿扰》了。主角就是刘秀的大姐胡杨公主刘皇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刘秀跟二姐刘媛的关系非常好，刘媛从小对这个小弟弟特别照顾。刘秀去长安太学求学的时候，刘秀的生活补贴就是刘媛给提供的。刘秀兄弟准备进行革命的时候，刘媛和邓辰夫妇倾家荡产进行支持。可是噩梦却接踵而至，革命之初在小长安，革命军因为轻敌被新军打败，危急时刻 刘秀带着小妹骑着马在大雾当中逃命，途中却邂逅了带着三个外甥女儿逃命的二姐。为了能让刘秀顺利出逃，二姐依然选择和三个女儿葬身于乱军之中。小长安之败成了刘秀心里刻骨铭心的痛，二姐之死成了刘秀心里难以忘怀的内疚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刘秀称帝以后追封二姐为新野结义长公主，并且在新野为二姐立庙。对于死去的二姐刘媛只能追封了，对活着的大姐刘皇就来实际的，直接封大姐刘皇为胡杨公主。但是刘皇有了贵公主的称呼却并不满足，相反他还整天的郁郁寡欢。刘秀自然知道其中的缘由啊，原来啊，大姐夫在征讨赤眉军的时候因公殉职，大姐刘皇是中年丧夫，其中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。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，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，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，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。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。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痛苦的分手，总有快乐。